尽，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。黑夜有白昼，人生未半有几何。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心海。潮落，送走人间许多愁。